说生活呢教会我们接受啊，接受所有好与坏，我们就是在这些所有的接受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你说呢？那些在生命当中来来往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也许呢真会有人在没有预计的下一秒和我们说再见，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善待眼前的所有人吧，珍惜我们活着的每一秒哦。 OK， 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欢迎你的关注。每一周呢在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啊，然后呢那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慢慢的浇灌它，我相信呢在周末的时候就会有收成喽。 生命它欢迎的气泡冷凉，它就会疼啊，这一秒也许它已经把你忘掉，我们再不爱就要死掉，生命也心浪费多少，随时就在下一秒，再呼吸不了， 来自邓紫棋的下一秒啊。没错，生命当中的每一步呢我们都必须要谨慎的走好，可能走错一步就会步步错了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即使呢命运把你折磨的是千疮百孔，也要坚持的微笑的走下去，因为呢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些什么，是吗？说不定呢那些让你黯然伤神的事情呢下一秒钟就会柳暗花明咯。每个人呢都是在不断的磨练当中自己才会变强大的，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是 Can't Feel My Face， 我们来感受一下。 And I know she'll be the 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But at least we'll both be beautiful And stay forever young，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When I'm with you, but I love it, but I love it. 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爱情呢总是因为沉默让对方逐渐疏远，所以呢对待爱情呢不要犹豫啊，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就一定不会错过想要的那个人呐、是吗？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来继续下面讲一首歌曲呢，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啊，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一起走到。那不管是对于梦想还是要追求生命当中不想错过的那个人啊，那么从现在开始努力往前走，勇敢的出发，就一定能够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你相信吗？ 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天色，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紧绷着，一切都变了，生命不只是快乐， 就在瞬间 实现目标的这一路上呢，也许会有很多的苦难啊，需要我们努力的去战胜它。当面对苦难的时候呢，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航向，让逆风变成是顺风，调整我们的角度，让前方充满着阳光啊。其实呢，起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到达终点。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正能量爆棚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凡凡带给我们的《展翅天空》。所以呢，不管经历了多少困难，一定要擦干眼泪，看看雨后的天空，总是会有彩虹的。所以呢，有请凡凡带给我们《展翅天空》。 一路携手并肩，现在请勇敢的挥别。今天以后将要各奔西东，实现心中梦。此刻不得不说再见，再多苦都变成甜。擦干脸颊眼泪，看看天空，雨后总会有彩虹，就是你。 要相信生命如此美， 因为你 让我知道未来充满惊喜， 无人可以取代的记忆，我们都在一起。 我张开翅膀飞翔，不会彷徨停留，深深呼吸大步走，有最温馨的感觉。 请勇敢的挥别，今天以后将要各奔西东，实现心中梦。此刻不得不说再见，再多苦都变成甜。擦干脸颊眼泪，看看天空，雨后总会有彩虹，就是你。展翅天空， 艳阳天花月，是他的脸，纯真是我17岁挂念那男孩，亮晃晃时间拉着青春跑，跑过了午睡醒后操场的喧闹。

昨天，饰演角龙突击队医护兵的郭嘉豪亮相昆山路演，与观众朋友们热烈交流。林超贤导演则现身香港与观众见面谢票，感谢观众对电影的支持。日前，《红海行动密钥》已确认延期到4月15号，这部振奋人心的诚意之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与观众见面。电影《黑豹》于3月9号登陆中国超500家 IMAX 影院，影片上映后延续海外票房强势表现，首周末收获约4600万人民币的亮眼 IMAX 票房成绩，创造 IMAX 中国3月首周末票房新纪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至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些一起追过、梦过、强说过的愁，转眼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秋。分别在即，各有路走，也许这一别再难聚首。那些心动牵手拥抱吻别的尽头，那些爱恋单恋热恋失恋的感受，绝版的回忆下架就今后难再有。起初总是有一点害羞，偷偷的喜欢不敢开口，哪怕只是擦肩而过，也暗自兴奋好久。故意制造浪漫的邂逅，假装偶遇夏日的午后，一遍遍练习表白的步骤，临场时还是出糗。那时候无虑无忧，分享彼此的快乐哀愁，人生的分岔路口，谁能左右是去或留。那些一起醉过、梦过、强说过的愁，转眼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秋。分别在即，各有路走，也许这一别再难聚首。那些心动牵手拥抱吻别的尽头，那些暗恋单恋热恋失恋的感受，雪般的回忆下架就深究，情节桥段该有的都有，青春的剧本，雷同的巧合，散场时总要泪流。那时候无虑无忧，分享彼此的快乐哀愁，人生的分岔路口，我留那些一起追过、梦过、强说过的愁，转眼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秋。分别在即，各有路走，也许这一别再难聚首。那些心动牵手拥抱吻别 大学四年，我们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们怀念的是一起做梦，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书，一起分享过的秘密时光，都将化作一张毕业照来绘满整个青春的回忆哦。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ime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那些我们一起恋过的青春，非常耳熟能详的旋律啊，满满的洋溢着毕业季的浓浓校园之情啊。那歌词字句间呢，都包含着同学即将分离的不舍，它一定会去成为每一位学生朋友心中的一首淡淡的小情歌吧，你说呢？好了，毕业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是呢，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未来。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呢，那些不舍可能也很快就会忘却了。直到我们老去的时候，或者是直到我们长大的时候，才会对那样的一小段时光流连忘返，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单曲《讲求情》。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收录在孟庭苇1993年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谁的眼泪在飞》。歌曲描述了第一次恋爱时的心情。时隔25年，内地歌手胡夏再次唱起这首尘封已久的华语经典，带你回望曾经心动的爱之初体验，心动的感觉历久弥新。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战马娘娘音乐，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各位都辛苦了啊！我们说呢，在工作上啊，我们总会觉得工作格外多，很多时候总会有一些忙不完的事情。那当你如果感到快喘不过气的时候呢，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呢看一部励志的电影，说不定呢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节奏。有的时候呢压力很大，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要支撑起一个家的重量，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力气快要用完了，但是呢，往往你没有想到的就是在压力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强大。这里其中不仅仅包括男人，还有女人们哦。所以呢，下面将一首歌曲来听听看，来自范逸臣带给我们的《逆光飞翔》，听听看吧。 有时想大哭一场，找个没人的地方，不需要同情的目光，自己给自己力量。有时想放空一趟，转个身背对着窗，不接触别人的肩膀，自己帮自己生长。暴风雨一场，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人生的路上，隐藏那份倔强，是爱为我插上翅膀。逆光飞 有一部电影呢也叫做是逆光飞翔啊，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去看的电影啊，这也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折射出不仅我们对于生活有一份质朴而内敛的态度，更包括了我们对于梦想的一种永不磨灭的向往和追求啊。就像是影片中所说的那样，心跳得再快再紧张也要假装勇敢。那这句话给我们传达的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事实，就是这一切都是生活啊。那么每一个人都注定无法绕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它，而不是退缩和犹豫哈。好了，还是那句话，相信自己一定是最棒的。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见，拜拜。